这是我 想要的 幸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谈一个正常的衰老跟老年痴呆有什么不同。很多家庭里头呢，老年人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问题。咱们呢就应该区分老年人的正常的衰老，或者呢是患了老年性的一些疾病，尤其是老年痴呆。正常的衰老跟老年痴呆有什么不同？首先第一，对于失去短期记忆，影响自我照顾的能力，在这个方面，就说短期的记忆丧失，影响自我照顾的能力，那正常的衰老跟老年的痴呆是不一样的，而忘记了要做的一些事儿，稍后或者呢经提示一下呢，哎，就可以想起来了，这是老年人呢正常的衰老。那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往往容易忘记啊一些近期的事儿，或者甚至下午都忘了中午吃饭呢吃的什么菜，往往呢有时候很难记起来，恍惚，甚至还有的人呢就觉得呀这个事儿啊从来就没发生，也许正好就是昨天前天发生的。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之前熟悉的一些工作呢也会感到困难。正常的衰老呢，就是说咱们比如说这个妇女吧，做饭的时候吧，哎，忘了我是不是加了那个调料了。那么老年人呢，往往呢甚至啊就说是像咱们现在公交车，哎，上车是刷了，那下车的时候刷了没有呢，哎，有时候就忘了，但是这个还算正常的衰老。老年痴呆呢，那么根本就说呀，他呀如果叫他做饭的话就有困难了，往往呢不能够有条理的来处理这些食材，或者是弄错了这个做饭的一些步骤，也就是说他那比正常的衰老严重的多。第三，语言方面的表达或者理解呢有困难。正常的衰老的话呀，偶尔想不起呀这些适当的词汇啊来表达，那这是正常的衰老。老年痴呆可不是那么简单，起初的话呀往往就是表达不出来，理解呀比较抽象的这些词汇呀就是说不出来了，然后呢逐渐的就影响到简单的一些词汇，日常的沟通呢甚至困难，你跟他说什么他张口结舌，或者是光是傻傻的就盯着你看，不知道不能理解啊对方的说的话。第四方面呢，对于人物时间跟方位啊就会感到呢混乱。正常的衰老呢是偶尔忘记啊日期跟约会，比如说约好了明天老哥们儿老姐们儿玩去，可是呢哎突然之间呢事儿多了就给忘了。正常衰老。老年痴呆呢他弄不清楚日期跟时间，今天是几月几号啊星期几啊，一天到晚弄不清楚。在熟悉的地方甚至都可以迷路，忘记回家的这个方向。第五方面是判断力呢就减弱。正常的衰老呢需要花呢多一点的时间呢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他就会告你慢点慢点，就是这样的话要花更多的时间。老年痴呆呢对于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能够理解，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那么往往呢就是出现了事儿的话呀，偶尔出现一些事儿就感非常的慌张紧张，都不知道啊自己该怎么办。 第六，思考及运算呢会出现了困难。正常的衰老的时候呢，处理一些数目不清的一些账单呢，会觉得呀，哎呀很烦，就是需要花呀更多的时间。那么老年痴呆呢，他就根本不能够理解简单的一些账目。另外呢，往往呢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呀，你给钱你知道，可是等人家找钱回来呢，你都弄不清楚啊，该给你啊还你多少钱。也啊，往往有时候就甚至啊，你给钱给了他呢，你就不知道该拿回来这个找的多少钱。第七，随吃乱放东西。正常的衰老呢，可能把物品啊，就是放在随便的放在一个地方，但是呢，往往呢就忘了，有时候能想得起来，有时候甚至呢可能想不起来。老年痴呆呢，那根本连这个都达不到，经常把东西啊放在不适当的地方，甚至把东西啊有的呢都藏起来。咱们有时候报纸上啊什么的材料也看了，老年人他把自己的一些养老的钱一些存单就乱塞，塞完了以后根本就不知道啊在什么地方。第八，情绪间行为变得异常。正常的衰老呢，偶尔会有一种失落或者心情不佳的时候，那么但是呢他会懂得自己呀调节调节这个情绪，适当的时间呢，到时候啊自己啊出去啊散散步啊，溜溜圈啊，跟老哥们老姐们聊聊，哎，这就这个情绪啊，就是那个紧张的失落的情绪就改变了。老年痴呆情绪会起伏不定，容易出现呢焦虑啊，经常的发脾气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那么自我的控制能力就是下降了。第九，个性的转变。正常的衰老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是可以有些变的，本来脾气特别好的不管是男性女性，可是现在就变得呀脾气特别急，动不动直嗓门嚷，这还算正常衰老。可老年痴呆呢，就完全自己是处在一个缺乏安全感，往往呢产生多疑，对人对事啊就变得非常的冷淡淡漠，而且是不爱说话。第十呢，失去做事的一些主动性。正常的衰老呢，偶尔会啊对家庭啊工作啊生活呀、感到一些厌倦，但是呢往往呢能够自我调节，过一段时间呢这个情况就好转。老年痴呆呢往往就会变得非常的被动，甚至对自己以前喜欢做的一些事儿也失去兴趣，完全是处在一个这个麻木的一种状态。那这个咱们要说了，正常的衰老跟老年痴呆呢确实是有区别的。那么对待老年痴呆呢，咱们家里头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的话呀，咱们还是尽量的应该呢上医院去啊确诊一下。这个老年痴呆有一个事儿，就说是并不是每个老年人呢都会出现老年痴呆。这个老年痴呆的病呢，它是由于脑功能发生障碍而产生的一个获得性持续性智能障碍的一个综合症，在他自己啊记忆啊认知啊判断啊计算啊语言的能力啊都降低了，甚至呢人格也会出现异常。我不太清楚大家还记得清没有，可能好几年了，当然这是在国外，也是别的国家的大使的夫人，甚至到啊这个国家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商店去，看见东西他觉得合适的就拿起来就往自己包里啊搁，所以往往呢就造成了很多的误会，这就人格啊发生了异常了。随着人口的老化呀，老年痴呆呀可以成为困扰很多家庭的一种常见的老年病。那么因为到现在为止他发病的原因不清楚，它是一种慢性的进行性的神经系统的变性的疾病。 那么脑部的明显的萎缩，包括小脑啊、中脑啊、大脑啊，还有呢颅腔内的空缺就增大。电子显微镜底下呢，老年痴呆的神经细胞就减少，而且神经细胞的显微啊、残界啊就绕在一块，而且脑内有大量的老年斑。那么往往老年痴呆的人呢，脑中间的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减少，所以最后造成了自己体内合成乙烯胆碱的量就减少。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乙烯胆碱是我们一个神经从这个神经细胞传递给那个神经细胞这个信息的传递的介质，而这个乙烯胆碱量减少了呢，那当然这个神经的通路啊，那就发生呢就变化了，这个不能正常的传递信息了。所以你就看老年痴呆的人很多方面的他的记忆啊、认知啊、判断啊、计算啊、语言的能量都下降。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咱们说实在，中国人呢自古至今啊都是把它作为一个上上品的。灵芝实际上是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正菌的多孔菌科的那么一个东西，它是药食同源，它是在我们体内能够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实际上咱们祖先的很多的医学书上都记载了，像神农本草经上，灵芝指胸中极，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坚筋骨，好颜色，久视，轻盛，不老延年。所以咱们祖先呢对灵芝啊都是有一种好感的。这个灵芝呢，因为它本身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这个有效成分浸渗到体内啊，它可以起到一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的这个作用。那全身调理的话，那就是我们各个组器官的功能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啊，包括我们的细胞啊，都可以经过调理。那么人老了，说实在的，正常的老年衰老这是必然的，这是我们一个自然界的自然的法则，谁能说自己就永远不老永葆青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衰老的过程中间，以及老年人风风雨雨几十年，容易出现一些常见的老年性的疾病跟多发病的时候，咱们如果能够使得自己的体内的内环境经过一定的方法，咱们调理调理，使得它维持它一个正常的功能啊，能够这个时间保留的长一些，那么这样的话，一些老年性的疾病，包括我今天提到的老年痴呆，老年痴呆不是每个人都会得的呀，没有说所有的人都要得老年痴呆，而是有的人会得。为什么有的人会得？就说你已经发现了他的这些症状了，你还不想办法，或者你早就应该提前10年20年以前你就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有些条件，有些科学知识，尤其是科普知识已经很普及了，咱们就可以早点给自己啊预防预防，防止我们到最后就出现了不必要不需要的每个人都会产生的这些疾病。所以灵芝在这个中间呢，它给我们全身的调理，可以益心气啊，益脾气啊，益肺气啊，益肾气啊，益肝气啊，益胃气啊，这样保证我们呢全身神经系统，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那当然要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能够处在正常情况下，首先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跟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都能够处在一个正常的运转的状态，内环境平衡的状况的话，全身供血供氧充足，你给神经脑细胞供血供氧充足，咱们就减少一些，或者呢可以把这个